欢迎各位付费会员啊，收睇啊，同埋继续支持老岳嘅呢一个嘅 MIHK 10周年纪念特辑啊，舌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其实我哋已经系踏入咗第11周年噶啦。咁但系咧，到底我哋仲可以行到几远呢？咁啊，真系都唔知道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近排香港啊铺天盖地嘅新闻。啊，即系都系围绕住呢一个嘅23条，咁啊，我呢啲啊，即系喺时事评论嘅节目要讲啊，或者啲香港议题里边嘅去 cover 嘅一啲嘅 topics 咧，都其实都好大程度上咧，都要围住呢一个嘅23条嚟转。咁我啊，其实真系好唔想浪费人生光阴咧，就嘥喺个钻研嘅呢一个嘅23条嘅立法嘅里边，因为点解咧？系人都知道呢一个系终极滥炒嘅方案啦。咁啊，無論你黃或藍啊，富或貧啊，年長啊，年老啊，大波啊，平胸啊，長腿啊，光頭啊，長髮啊，無一幸免嚇、啊。即係你係藍絲又好，你係建制又好，你金鋪地仲唔冚家產？即係大家都一齊攬住嚟炒噶啦，金制。咁啊，好，我就形容啦，就好似我哋成日睇嗰啲喪屍片咁啦，即係有呢一個嘅喪屍病毒啊。每個人都其實會感染咗噶啦，咁啊睇下幾時發作啊，幾時變喪屍去咬人咁樣嘅啫。咁啊，希望啊，即係今次即係亦都會令到香港會出現一啲史無前例嘅一啲嘅改變啦。即係引證嚇，即係以前大家成日都喺抗爭運動會聽到啲年輕人講啊，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嚇。咁啊，即係當時有扎嘅叫做攬炒派嘅人士咧，就係、即係希望香港玉石俱焚，大家就即係你要咁樣搞嘅香港啊嘛，你要我賴嘢啊嘛，你都走唔甩，咁啊點不知中國嘅一個嘅共產黨同埋港共政府咧，就係、最終極嘅呢一個嘅攬炒派，咁啊睇嚟咧，香港今際咧都會無一幸免啊！即係外資撤出香港啊，有能者啊，有錢嘅，有技術嘅，都會諗嘅方法咧，就盡快就會離開。咁喺香港裏面咧，就會噤若寒蟬，資訊唔等流通，咁啊大家就你猜忌我，我猜忌你，咁啊唔會再團結，咁啊而且就會興起呢一個嘅督灰文化，株連嘅呢啲嘅麻煩嘢出嚟，咁啊人人自危，咁啊喺個地方裏面生活咧，你唔好話生活啦，搞媒體啊嗰啲真係完全都唔 Q 使旨意諗啦。咁今次咁。咁今次呢一個嘅呢一劑嘅23條立法，會唔會對 MHK 構成好大嘅呢一個嘅衝擊咧？咁其實呢一集咧，我都係想同大家咧，即係嘥啲時間咧喺呢度傾下嘅。咁啊，首先啦，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啦，會好大程度上可能會影響到一部分嘅觀眾啦，將來夠唔夠膽睇我哋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又或者你偷偷地睇嘅時候，咁啊，即係你屋企裏面啊，你係咩媽媽啊，或者啊你老豆啊。或者你太太啊，你老公啊，就喺度扯你啊，就话喂，有搞错啊？呢啲睇你啫，一阵俾人哋知道你睇啲咁嘅台啊，孖叉佢呢一个嘅政府啊，你真系有机会啊，会中呢一个嘅23条嘅，咁啊，即系连累咗你吓，咁啊死火啊，一个唔觉意系嘛，有啲咩头晕身庆嘅，阿老岳又俾即系啲人捉嚟去祭旗啊即系揾翻一两个人出嚟就系即系立法助威啊，即系凸显呢一个嘅23条嘅法例嘅呢一个嘅严谨啊，系嘛？边啲喺度唱衰香港啊？边啲外国势力喺度搞震啊？咁啊，即系23条啊，即系呢一个嘅肯定咧就攞嚟咧就揾呢啲友仔嚟开刀。咁啊，你老屋会唔会榜上有名咧？咁如果未有榜上有名嘅，就大家就惊啊黐埋嚟接湿。到我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排队排到我啦，系嘛？咁啊，影响就会株连好大嘅。咁我要喺度分析下有咩嘅地方会影响啦。咁啊，首先第一时间即系香港嘅同事就即刻就唔会担心啦。即系会唔会应该要继续喺一个地方里边打工咧？会唔会自动辞职咧？系嘛？因为一个唔觉意俾人话你即系收咗啲外国势力嘅呢一啲嘅资助，系嘛？帮手制作啲反中乱港嘅一啲嘅片。咁啊，香港嘅老友系嘛？咁啊，即刻啊，捻样一号啊，可能都会担心噶咯噃，系嘛？即刻死火啦，逗你鸡碎咁嘅人工，仲分分钟有呢一个嘅国安法，我不如屌你老味閪，走去做运输我搵过啦，即系锻炼下个身体，或者去地盘里边做扎铁，系嘛，就会安全啲。咁呢、這个即系的而且确又会发生啦。咁啊，到阿总理同埋阿伟哥，就算佢哋肯继续做，咁我亦都会担心会影响到阿总理啦，系嘛？即系。 吓、啊，即系你仲喺留喺呢一个嘅香港，佢嘅工种嘅呢一个嘅问题，咁啊，即系，哇，呢、这个咁嘅捻屌台，你都黐埋去，你咪唔使想升职咧，系嘛？咁啊，伟哥话即系行碌街，咁啊，即系去嗰啲地方里边，屌你咩屌下呢啲地方，哇，点解咁捻多露宿者啊？点解呢个地方吓啲、啊、垃圾咁多啊？哇，你睇下嗰啲嘅游客几咁嘈喧巴闭，搞到影响我哋嘅市容咧，咁啊，会唔会喺个平台里边又俾人哋会指责，话佢系呢一个嘅吓吓？啊煽动种族仇恨系嘛，同埋呢一个嘅嘲讽大陆同胞系嘛，制造呢一个嘅族群矛盾，又可以上纲上线。咁啊喺咁嘅呢一个嘅无形枷锁啊，地图炮无远弗届穿越时空系嘛，即系任佢上啊，任佢啊，即系呢一个嘅扣帽子嘅呢一个23条之下，其实我都好担心会影响到我香港嘅呢啲嘅伙伴啊。老老实实嘅，即系唔到我自己唔要谂，咁就算佢哋肯继续要去再继续坚持，吓、啊、唔怕顶捻住个鸡头，我都要谂下，如果我自己又即系受咗我老细嘅呢一个嘅屌你俾嘅委托，话你个捻样咩啊十字架啦要你，咁冇理由要侧边嘅人咧都要受到呢一个嘅株连，咁其实成个 weekend 我都系谂呢啲嘅问题，会唔会影响到周边嘅人咧？咁喺海外嘅朋友，咁啊當然就唔驚啦。譬如阿超哥啊、方展博啊、列大夫啊，個個都已經係嘛，即係喺身處安全嘅地方。我哋喺海外裏面係廣播講出我哋心裏面嘅所想，分析香港嘅呢啲嘅麻撚煩嘅嘢啊，唱好香港事故係嘛？對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嘅呢啲嘅倒行逆施、人民公敵、人類癌細胞嘅呢啲嘅惡行係嘛？用撚盡屌你咩吃奶之力屌佢老母係嘛？咁啊，肯定即係。驚就屌你老味兩份啦，即係呢個都唔使擔心啦。喺自由嘅空氣、自由嘅土地上面、自由嘅電波裏邊，睇下做緊我哋暢所欲言嘅嘢，就冇驚得咁多。咁啊，反而我都會影響到香港啲朋友。咁啊，其實喺呢一方面裏邊呢，其實我都有一直都有考慮嘅嚇。如果依個衝擊波嚟到之後，咁香港嘅伙計啊、香港嘅同事啊、老友啊，會唔會受呢一樣嘢牽連呢？其實我都一直都喺度係擔心緊，亦都暫時未諗到。咁啊，呢個此其一嚇，即係一個嘅問題啦。咁呢個第二個問題啦。咁啊，即係你知道而家整個政府嘅一個政府機器無所不用其極，會搞鳩你係嘛？咁啊，如果你嚇一間公司喺香港裏邊註冊嘅，咁啊，亦都要無可避免地嚇，即係你會受到好多嘅政府部門嘅滋擾啦嚇，譬如。統計處又要俾資料啦，係嘛？咁啊，稅局有可能會抽清你㗎，冇報漏税啦，係嘛？咁啊，如果一個唔覺意佢真係揾你開刀嘅時候，你喺香港裏邊所有嗰啲嘅資產啊、户口啊、咁啊，大家一凍結咗户口，我又點樣出糧咧？咁啊，即係呢啲又係另一個問題喎。咁啊，更有甚者嚇，一定性咗嚇，即係我哋係境外勢力啊，唱衰香港啊，喂，咁啊！香港嘅朋友仲敢唔敢課金支持呢？係嘛？敢唔敢去呢一個嘅打賞呢？嚇，敢唔敢超級留言呢？敢唔敢去助養我哋嘅同事呢？咁呢全部都係騰騰瓜瓜撚騰嘅呢一個嘅問題。所以其實嚇，即係你話我繼續喺海外裏邊發聲，咁當然係冇所謂啦。咁但係一斷咗呢一樣嘅情況之下，好多嘅問題都會接踵而生，而亦都會牽連甚廣，咁亦都要考驗。大家對呢一個嘅 mission 嗰個嘅determination 啦，第一係嘛，第二就係大家有幾堅持要繼續落去啦，大家嗰個勇敢程度係點樣啦，大家嗰種嘅義無反顧啦，無論我哋自己去做呢一個嘅平台參與製作啊，參與有份製作節目嘅朋友，甚至無你哋各位老友記仲敢咁繼續去支持咧，全部都係好 vulnerable 啊！面對整個國家機器嘅呢一個嘅打壓，係嘛？咁啊，即係喺香港嗰方面嘅呢一個嘅主要嗰條強啊，我相信咧就會有一定程度上面嘅衝擊。咁你問我，喂，你改下啲通訊 manner 啊，改下啲 topic 得唔得啊？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佢將呢一個嘅追溯期係切鳩咗，係嘛？咁啊，佢追翻轉頭都仲得。咁所以都係其實就冇得諗嘅，即係你唔會為咗呢件事係去。遷就而改變我嘅呢一個嘅 topic，或者係我改變我嘅通訊 manner，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唔係我嘅考量嘅呢一樣嘅嘢，咁所以 方法就一定要喺有限嘅時間裏邊要諗一個久存嘅一個嘅地方嘅想法啦。譬如有一突然之間有啲咩嘅風吹草動嘅時候，整個 MHK 嘅平台真係俾人哋 ban 咗，我喺海外裏邊積唔積得起一番切啦？咁啊，啲 payment gateway 又會係點樣啊？咁呢啲我全部都要去開始要考慮。咁啊，其實老老實實咁啊，喺一個嘅付費節目裏邊同大家講而家呢啲嘅問題，咁啊當然亦都有啲冚家產就會偷聽啊，去放翻出嚟擺上互聯網啊，咁但係明人就不做暗事，講真，即係唔需要即係覺得呢啲係啲乜撚嘢嘅秘密，係嘛？正常嘅做生意啊都要諗到即係你一定要喺呢一方面面對嘅一啲嘅難題，咁啊我亦都唔介意同大家去分享，因為呢啲其實已經係當佢定性咗你係犯法嘅團體，又或者你係一個嘅非法嘅組織，或者你個平台觸犯咗佢哋嘅23條，影響咗佢哋嘅國安，咁你就已經可以諗緊有一連串嘅問題就會嚟緊即係你會面對緊嘅呢一個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我亦都唔介意喺呢個節目裏邊同大家去分享，唯有就希望各位嘅朋友即係繼續支持我哋，聽得一日得一日。咁早知咧，我老學就應承大家只要我一息尚存，只要我仍然揾到方法喺互聯網嘅世界裏邊繼續去做廣播，只要你哋肯聽我嘅節目，我亦都會承諾大家，我會繼續秉承住應承咗大家嘅呢一個嘅初心用嬉笑怒罵嘅方式分析時局，同香港人打氣，將香港嘅不平嘅事、世界嘅不公義嘅事喺我嘅呢一個嘅平台裏邊。同大家孖叉依扎嘅冚家產，喺我盡可能嘅能力範圍之下，我可以能夠可以動用到我嘅資源，同埋可以係能夠即係製作到最令到大家容易消化了解香港嘅文化傳承嘅一啲嘅節目裏邊咧，我繼續會繼續為大家咧就係盡我嘅能力咧做好呢啲嘅唔同嘅呢啲嘅節目，為大家帶上資訊啦、分析啦，幫大家消消氣啦。幫大家即係舒緩令大家嘅情緒啦，娛樂大家啦，咁亦都令到大家咧喺空虛寂寞同埋凍嘅晚上之下咧，都有老我同埋 MHK 一眾嘅呢啲嘅同事嘅聲音咧，同我哋嘅影像咧，去陪伴俾大家嘅。咁呢一個係同大家嘅呢一個嘅承諾，我唔會畏懼23條而改變我嘅台嘅立場，亦都唔會改變我對時事或者係對香港政府同中共政府一啲嘅大力嘅呢啲嘅鞭策。反共就係梗係緊嘅啦，自然有任何嘅人類識得判別善惡，有呢一個嘅良心，係嘛？分得呢一個嘅美醜，係嘛？甚至無愛呢一個嘅中華民族，就要反共。因為呢一個嘅中國共產黨將中國人變為一班嘅愚昧無知，只係貪圖物欲肉體上面肉上面嘅滿足，冇高尚嘅呢啲嘅情操，道德嘅呢一個嘅淪亡。摧毀中華文化，破壞中華文字，將中國人嘅呢啲嘅劣根性，完全咧就喺個 DNA 裏邊咧抽翻出嚟，然後用呢一個嘅放大鏡放大咗呢一個嘅幾千幾萬倍，搞到呢一個嘅民族成為食物鏈嘅呢一個嘅低層韭菜人礦同埋蠶出國際，將呢一個中華民族嘅呢一個嘅形象大肆貶低。試問只要你酷愛中華文化。中意中國靚嘅嘢，中國嘅美學，中國嘅一啲嘅係嘛高尚情操嘅價值觀，你就會反對共產黨，亦都反對嗰啲一切為咗得到嘅一絲嘅呢啲嘅己慾或者你經濟上面嘅利益、口袋裏面嘅金錢上面嘅呢啲嘅補貼而做一啲出賣香港嘅呢啲嘅冚家產、狗閪嘅呢啲嘅賣國賊、佢呢個仆街冚家產。咁啊，繼續我要繼續享受一個嘅香港嘅文化啦。係嘛？將香港人嘅一啲嘅古仔，我知幾多，我就盡量喺呢啲嘅 topic 上面發揚光大，同大家一齊去分享留翻一點嘅血脈俾將來有緣嘅人，或者係有心嘅人，想了解香港文化歷史、香港嘅古仔、香港一代人嘅呢啲嘅精神面貌，都可以喺 MHKTV 嘅呢一啲節目裏邊咧分享到點滴，略知道一二。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加油，共同努力。係嘛？無懼我哋嘅呢一個嘅前面嘅風雨，繼續堅持我哋嘅呢一個嘅初心，然後跟住咧，我哋繼續支持傳承香港文化，唱好香港事故，為香港人發聲希望亦都係將我哋獨特嘅香港式嘅幽默同埋我哋香港式嘅呢一個嘅嬉笑怒罵， 喺唔同嘅 topic 上面咧发扬光大嘅。咁好啦，咁啊，即系今集咧都除咗要讲啊，我对依一个嘅23条嘅依一个嘅将来带俾我哋一定程度上面嘅依一个嘅冲击之外咧，咁当然亦都要同阿讲讲咧，大家吓、即系都知道我哋以前曾经喺观塘嘅成业街啊，宜新工业大厦咧里边咧就系、是、创立我哋嘅依一个嘅基地。咁啊，依一个基地咧，大大话话，如果冇记错系成3000几4000尺嘅。啊，連埋出邊嗰個嘅依一個嘅露台都幾大嘅，咁但係咧，即係我都喺依集裏邊咧，就想同大家咧，即係想創業啦，又或者嚇、即係開自己嘅寫字樓辦公室嘅朋友咧，依一集咧去分享啊，你面對一啲好 nasty 啊、好撲街嘅依啲嘅屌你俾嘅依啲業主啊，嚇、當時啊老惡啊deal with依啲嘅業主嗰種嘅痛苦法，真係實在不為人道。租一个咁撚大嘅场啦，咁其实基本上咧，我哋每个月嘅开支咧就系50000几蚊嘅，咁啊一埋手就上到去个场就已经系烂场嚟噶啦，所有嘅垃圾就未清理，冇间隔吓，冇装修，啲墙咧就系全部石屎，甚至乎就系有啲地方就见到钢筋，污糟邋遢，咁但系因为佢烂啦。係乜都冇咧，咁我老婆就見到佢將來可以喺依一度咧就可以做到啲咩嘢？我有一個 vision 點樣將依一個嘅廢墟咧就是、變做一個好有品味啦，好實用啦，好多用途啦，同埋可以咧就是、聚集咗好多人嘅一個嘅少少嘅一個嘅網台 studio。咁啊熟悉老婆嘅都知道啦，我哋有製作部啦，有3個唔同嘅錄影室啦，有儲物室啦。有 function room 啦，咁我亦都做咗一個嘅廚房啦，咁亦都整咗一個嘅露台，咁有露台亦都可以喺嗰度，我係望住一條嘅成業街啦，咁啊睇到依一個嘅觀塘最繁華嗰一面啦，因為前面冇幾遠就依一個嘅 APM 啦，亦都望翻翻轉頭，亦都望到一條大坑渠嘅，咁其實個 location 咧就係幾方便嘅，因為離開依一個地鐵站咧就係好近。咁當時點解揀呢個地方？我諗喺之前嘅集數都有講過啦。好多一啲嘅朋友咧，就係喺九龍就居住，得老屋條柒頭就係住喺一個嘅港島嘅一個西營盤區，同埋超哥啊，咁我哋兩個就係住西營盤區。其實大同埋小花都未入嚟嗰陣時，小花住柴灣區。咁大部分嘅人咧，絕大部分嘅同事全部都係旺角啊、深水埗啊、新界啊、天水圍啊、沙田啊、大圍啊咁嘅。好多嘅一啲嚟做節目嘅朋友咧，佢哋嘅辦公嘅地點咧都係九龍。咁啊，其中一個租户啊 ，Jam Dot Dot 啦，咁啊 ，Jam Dot Dot 亦都係喺觀塘裏邊有佢另一個嘅 office 啦。咁所以佢就話：喂，阿老惡，如果你要我過檔嚟租你哋嘅地方咧，咁啊老老柒柒啦嚇，我一定要揀觀塘啊香港嗰邊你就唔係撚滯啦，因為我錄嗰啲咁撚嘢極度心寒啦，嗰啲嘅節目咧錄緊完之後咧成12点10点咁滯，咁你要邊有車翻嚟啊，好撚費時失事啊咁樣，咁啊儘量一定要揀一啲九龍區，咁所以我哋就揀緊咗依一個嘅九龍區。咁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啦，阿 Jam Dot Dot 就以前就係喺依一個嘅迷惘啦，香港迷惘迷米嗰度就租啊潘兆聰嚇，佢係其中啊一個好大個網嘅其中一個嘅 subset 嘅一個嘅 channel。咁啊潘聰咧當時咧就係同阿老蕭咧就租咗佢嗰啲嘅錄影室啦，用阿老蕭嘅依一個嘅後台啦。咁啊當阿潘聰知撚到我哋屌你老比閪嚇！即係我哋啲訂閱人數啊，或者我哋啲科水嗰啲嘅用户啊，當然唔夠好等大個網啊，恐怖咪咪唔係恐怖咪咪恐怖接線生嚇，佢哋只係咁樣多嘅一個嘅收入啦，因為佢的而且確養活咗潘聰講鬼故講撚到屌你老母創業興家，佢都算係咁樣啊。咁但係佢哋拆咗一份好金嘅俾撚咗阿蕭若元。咁啊，即係當然啊，潘聰我諗都一直都有諗，屌你老母閪做嘢做係我嘅。咁我亦都要租咗咁嘅錄影室，我亦都要揾一啲 subset 嘅一啲嘅租户啊，嚟幫我浪咁啲嘅 expenses。咁所以當時除咗Jam Dot Dot 之外，咁另外有一扎嘅朋友都係用緊潘聰嘅旗下好大個網裏面咧，就是、做佢哋嘅網台節目。咁自從我哋走咗之後啦，咁潘聰即係亦都心喐喐啊，即係諗住會拆出嚟啦 ，form 佢自己嘅依一個嘅網台啦。咁呢啲我就唔講啦，人哋啲家事係咪咁？但係到最後見撚到我哋搞緊得掂啊，潘聰都屌你老母鼠出嚟啦！咁但係當時阿 Jam 咧， 其實同我哋有一啲嘅傾偈嘅，因為我哋成日都會喺走廊裏面見到啊，咁啊有冇即係有兩句傾下，咁大家都講下粗口啊，咁佢個撚樣好撚爛口啊，咁所以就即係都幾傾得埋啦。咁啊佢又知得到我走，咁啊有一次機緣巧合之下咧，就係有傾過偈，咁其實佢就覺得潘聰收得佢嗰個都係貴嘅，有冇方法會平啲？咁其實佢言下之意咧，就係睇下我哋啲架山得唔諗得啊，價錢啊、優惠啊，揾唔揾到個專人幫佢手啊？咁啊，然後就可以就係順理成章咧，就佢哋過嚟我哋嘅呢邊嘅 MHK 裏邊咧，咁啊佢自己可以 form 佢一個嘅極度心寒嘅呢一個嘅channel 啦。咁啊，當時我仲記得佢有個拍檔，佢亦都同叫做極度怒插啊，有個節目嘅蕭寒明同佢一齊嘅。咁另外一個節目就叫做攝影假期，就講影相嘅。咁啊，即係開始嘅時候咧，佢都用得我哋嘅都幾多嘅呢啲嘅服務㗎咁樣。咁但係當然我計咗一個好商業、好商業嘅一個價錢。咁啊，我哋講真，我收咗阿 Jam 嗰個錢咧，只不過係可以有一個 head count 係可以養到一位嘅呢一個嘅同事。咁啊，但係我哋其實當阿 Jam 越做越多嘅時候咧，我都 face 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我哋嘅 storage 咧，就俾阿 Jam 咧就霸咗幾多嘅呢啲 capacity。咁而因為咁咧，我就要付出極大嘅呢一個嘅支出咧，就要儲阿 Jam 嗰啲嘅 video 嘅呢一個嘅檔案啊。咁啊，即係令到我嘅成本咧都加劇。咁但係我冇乜點加過阿 Jam 價嘅。咁撚多年阿 Jam 用我哋嘅情況，我都可以調整過一次。咁大把你都知阿 Jam 都係 cheap 精嚟嘅，咁所以你加咧佢價，佢就屌你俾搞唔撚掂啊！佢又要走又要剩嘅，咁啊，anyway 啦，呢啲我哋遲啲有機會去再講啦嚇，咁但係先講講個業主啦。咁啊，我第一次去租呢個地方，大家知道喺度啦。咁啊，當時係托阿啤梨哥啦，咁然後跟住就突然之間醒起佢叫咩撚嘢名啊？係鬧鬼我！嗰、那個參選個區垃圾局議員，嗰、那個叫咩嘢名啊？係，屌！即刻醒起，阿林依麗女士啊，佢男朋友啊，徐化普博士，佢話揾阿林依麗幫手，咁啊幫我哋揾咗依一笪嘅地方嘅，咁啊到我哋要簽一個嘅租約啦，咁啊上依一個嘅業主嘅依個鋪頭，都係觀塘區啲好舊嘅商業大廈。上到去嗰個鋪頭咧，我彷彿咧就去撚咗六七十年代嗰啲嘅公司嗰啲嘅格局。咁啊，依一個業主咧，好明顯咧，就係一啲好傳統，即係嗰啲坊間裏邊嗰啲嘅隱形富豪嚟嘅。咁啊，我同佢傾租約嗰陣時咧，依一個嘅業主咧就曾經上過嚟觀塘我哋成業街嗰個大宜昇工業大廈嗰個單位咧，喺度同我見面啦。今日見到我啦，今日即係了解我係啲咩嘅人啦，咁樣就問我做咩生意啊，問得好仔細嘅喎，你屋企係點撚樣啊？屋企有冇小朋友啊？係嘛？今次諗住做啲咩嘅生意啊？大概有幾多嘅資本啊？你有冇 partner 啊？問得好仔細，咁我諗你唔係有個女婿想嫁俾我啊？我娶撚咗老婆嘅咯，冇撚諗啦咁樣樣。咁呢個太太咧，其實都好大年紀嘅啦。如果你問我咧，當年我見到佢咧，起碼都七條過外，身體好肥胖、矮細嘅，行動唔係幾方便嘅，亦都要有一啲嘅隨從咧，就要依附參半嘅。咁佢亦都有一啲嘅同事咧，就幫佢跟我哋公司嘅合約。咁啊有一個話，無論雨天、晴天、陰天啊，雨天冇表情嘅即係乾蒸 woman 係咪一個？完全係冇表情嘅一個個女人，你擠佢又唔識笑，屌你老味係你捽佢又唔會濕，係嘛？你即係嚇佢又唔會叫，哇！你明明呢種女人啊，即係永遠個頭髮短短嘅，金絲眼鏡，面青青，冇乜輪廓，屌你味雞蛋咁嘅面，係嘛？然後跟住個五官就平一平嘅，即係好似呢一個嘅《環海奇情》啊，周潤發即係《死之境界》裏面撞到嗰個只鬼咁樣樣。总之你屌佢，佢又唔会还拖；你引佢笑同嗌啲，佢又屌你咩冷冰冰、室温21度咁样样嘅呢一个嘅屌你咩冚家产冇通嘅咁种嘅人去跟紧住佢做跟班。咁当时问得我好捻仔细啦。咁我哋当然话俾佢听啦，我哋系会做一啲嘅制作。 攝影啊、拍攝嚇，我都冇同佢講我係做依一個嘅互聯網廣播啊嗰啲嘅嘢，即係總之嗱，我冇撚撚佢啦，我冇講過事實嘅全部啫，我真係有做拍攝啊，我有做一啲嘅電影嘅製作啊，係嘛？我會做一啲嘅剪接啊、錄音啊咁樣嗰啲嘅商業上面嘅宣傳，咁我也有做呢啲嘅嘢嘅喎。但如果我話俾你聽，我係經營一個嘅網台，屌柒嘅政府嚇、啊，專門咧就係、是、叫啲反動嘅人上嚟咧，就係屌你俾孖叉公我共產黨，屌佢租唔肯租俾我，租條毛俾你啦，係咪？咁肯定唔會租俾我啦。都話即係佢又唔知道我做一個網台上面嘅廣播，咁啊後屘咁啊好啦，咁啊 OK 啦，咁啊見完一次之後，咁啊大家傾點樣數作，所以我就會上佢個 office 啊。咁佢 office 真係好緊舊格局，咁你可以想象得到依間公司咧，佢哋咧就應該啲嘅家族嘅生意嚟嘅。呢、这個 landlord 嗰個嘅八爺咧，就肯定以前咧就買撚咗好多唔撚同嘅 properties。嗱，我話俾你聽，如果你第時有機會開生做生意，你見撚到呢種咁撚守舊嘅公司咧，其實咧你自己都係要小心嘅，因為佢哋咧睇嘅錢咧就睇得好撚大，唔會 negotiable。佢覺得佢哋有物業，佢租俾你咧就屌你俾佢施捨俾你，有地方可以做生意。我得到嘅呢一個嘅同佢哋合作裏邊係冇偈傾嘅，有好多嘢咧，你 request 咧係撞牆嘅，甚至乎鬼打牆，兜嚟兜去點撚樣旁敲側擊，都希望佢做一啲嘅嘢幫助你，佢都係唔撚讓步嘅。咁但係話時話啦，咁喺嗰個地區裏邊，你話個租金貴唔貴？咁啊3000多-4000尺去到50000頭，40000尾先，今日後屘加一次就去到50000頭，咁啊。我又唔覺得話即係係一個好貴嘅依一個嘅租，只不過就係我真係揾唔到嚇，即係足夠嘅錢去浪到嚇依一個嘅租金啦，係咪？咁啊嗱，如果你問我啦，50000多蚊，佔據我全盤嘅 expenses 咧，最好就千祈唔好超過你所有嘅 expenses 嘅一半啦。如果租務咧喺做一個成本裏邊咧，我個人認為咧，如果你租務裏邊佔你1/3嘅咧，就已經係一個好 maximum 嘅依一個嘅地方。咁啊！我而家我每一個月啊，大家都知道當時我嘅營運啊，曾經去到最盡成30多萬一個月，後屘去減就去到減撚到去依一個嘅26萬，再要再 break even 就去到依一個嘅21萬。咁然後跟住一插落去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去諗幾10多萬咧，我就可以維得到身。咁啊，因為的而且確就去唔到揾每個月30多萬嚟 break even 嘅依一個嘅情況。就算係試過做過一兩單嘅個月一兩次月份，我至做到依一個嘅情況。咁所以咧，租金對我嚟講咧，差唔多佔咗1/3嘅 expenses 咧。Above 其實就即係的而且確就係會幾多。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即係哇開頭就諗有咁多門嘅生意係嘛，又租地方，又租廚房，又去買嘢嚇，又租錄影室，又賣廣告。其實嚇，即係我揾翻10個8個。依啲嘅 sponsor 每個月俾翻10000蚊，我都坐底，屌你老尾閪，有狗皮嚇、10皮浪底啦，加埋我 YouTube 嗰陣時，我哋每個月大概係100000蚊，係未有紅標、黃標、綠標嗰個時期，每個月大概100000蚊嘅依一個嘅收益嚇、全盛時期去到19幾萬，係嘛？咁我屌你老尾閪，係嘛？我揾到8個依啲嘅 sponsor， 咁啊10萬、8萬，咁啊跟住加埋 YouTube 嗰、那個，又加埋近幾差埋都有20萬啦噃，咁然後跟住嚇。幫人哋製作一下啲短片啊，10000蚊啊，8000蚊一條，一個月裏面做一兩條，咁我哋已經夠搶夠獎啦，咁啊20幾萬啦，係嘛？仲有阿 Jam Dot Dot 嚟幫手嚇租場，咁啊又收佢10000蚊，係嘛？喂，再去賣埋嘢，係嘛？咁啊唔使望多啊，每個月淨係盈利30000多，咁我應該都掂當啦，咁樣加埋係嘛？仲未計各位嘅網友啊，即係租我哋嘅依個嘅 subscribe 我哋嘅依一個嘅節目係嘛？咁啊，哇！有翻3-4-8個嘅網友肯俾錢，嗰條數又係好鬼襟計嘅咁樣。唉，殊不知即係人算不如天算，係嘛？即係當我哋 commit 咗咁大嘅依一個嘅地方嚇，抌咗咁多錢落去裝修嘅時候，即係開始啊依一個嘅自媒體啊，或者當時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直播啊，好多嘅人咧就自己咧就已經係自己開始咧就做佢哋依啲嘅 channel。如果大家仲記得咧，當時咧有個叫做100毛嘅媒體，咁而家100毛都打撚咗柴啦，係嘛？即係都冇嘢出咁撚滯啦，上撚到市啦，甩撚到水啦，屌你咩仲唔撚走人咩？係嘛？都冇片出咁撚滯啦。 佢哋就上撚咗市啦。咁即係當時，就算我同 K C Sir 都希望可以諗到，哇！借助呢一檔嘅嘢，有個咁嘅平台，大家計個條數係嘛？你整靚個示範單位，咁啊揾多啲嘅客嚟到，咁啊知道你唔係牙牙烏，唔係求緊期，揾個呢一個嘅實驗室，咁然後跟住做啲嘢廣播，咁人哋去投資啊，或者係投資去買廣告啊，揾你做製作啊，見撚曬有咁撚多架撐啊，咁撚大嘅呢一個嘅 studio 啊，個 panel 又做得咁好啊，個 control room 啊完全 operator room 做到似模似樣專業咁樣，哇！啲錄音室又黐曬隔音棉啊，有曬玻璃窗，有曬內裏邊嘅麥去溝通，哇！咁鬼好，又有曬呢一個嘅kitchen。咁成個架餐掂咗，咁你啲帶啲客上去睇嘅時候，佢哋都好 impress 啦。其實的而且確咧，好多嘅朋友咧都好 impress 嘅。咁但係即係亦都遇到一啲嘅問題，我咁之前都同大家分析過啦。咁開始嘅政局就麻煩啦。又亦都估計唔到有咁多嘅人係潔癖啦，就係一個嘅粗口潔癖啦，有個粗口都唔得啦。我哋已經係盡量做一個嘅 MHK 係冇粗口嘅台出嚟啦。咁始終嗰啲嘅節目我又谷唔上去啦，又亦都揾唔到一啲好 star 嘅一啲嘅主播可以做到好似老子老惡咁樣嘅呢種嘅viewership 啊，啤梨哥嗰啲嘅 viewership 出嚟去支撐住嗰邊嘅台。咁但係個 expenses 就咁多嚇，咁的而且確就好難困難去營業落去。好啦，咁啊，嗰個業主係點咧？咁啊，即係當然個業主就係成日驚死你唔交租啦，成日都要催租啦。咁啊，當然我就已經係將我嗰個嘅同佢哋對口嘅單位就交咗俾我哋嘅會計啦。咁我等我自己唔使咁煩，要聽佢哋啲租嘅除咗租嘅呢一樣嘅嘢啦。咁啊，耐唔中又會突擊檢查嘅，睇下你班友仔有冇搞爛佢個牆喎。啊，你老尾我心諗，我幫你個牆嚇整到咁撚靚。裝修到美輪美換，你應該多鳩謝我，你都屌你老尾喺度嚟唔撚切啦！你日都驚死我喺度做呢一個嘅罂粟花種植中心大麻嘅分銷場，又或者係咪製造軍火咪 check 鳩我？咁我都幾撚興嘅。咁啊好啦，咁啊即係呢啲都冇撚計啦。咁佢哋嘅脾性係咁，咁啊即係合作耐咗一年半載之後嚟嘅次數又少啲啦。咁但係始終咧，成個 flat 啫，宜新工業大廈咧係一個好舊好舊嘅。一個嘅商業大廈、工業大廈嚟嘅，佢係轉型咗變咗做商業大廈，但係咧其實佢不折不扣係個工廠大廈嚟嘅。嗱，如果今日我唔搬走，我亦都唔難保啊，即係我哋就會俾人哋咧就係追加呢一個嘅地租。又或者我哋用佢哋嘅地方咧，就並唔係符合佢哋嘅租契地契裏面嘅呢一個嘅用途。咁啊，分分鐘咧，我哋就好似阿列大夫咁樣咧，喺個駱駝七大廈裏面咧，就會被逼遷都未定嘅。好啦，但係因為依個地方太舊咧，而依一個嘅業主咧，將依層裏面咧最大嘅一部分咧就俾咗我哋，而另一部分咧，佢亦都起咗幾個唔同嘅細嘅依啲嘅商業嘅單位。咁啊 ，subset 咗幾個細嘅一啲嘅劏房 office 啊，咁但係咧，每個劏房 office 咧都有佢哋嘅廁所，咁啊，我哋嘅廁所咧，同埋佢依三個嘅劏房 office 上邊咧，共用一條渠，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嗱，一個就係當係我哋嘅office 啦，宜新工業大廈嘅我哋嘅 MHK 總部就係依度。依度咧就係個 lift， 中間就係個 lift， 喺另一邊有三個嘅劏房 office， 佢哋條大渠咧就會經過 MHK， 然後咧就係落去嘅。好啦，問題就會嚟咯，最大嘅問題一次就係佢哋啲屎啊、垃圾啊，就會經佢哋地下嘅一條渠咧過嚟我依邊，然後經過條大渠咧就落去下邊嘅。有一次咧就係因為佢哋條渠實在太細，咁而喺下邊嘅工渠咧。就塞鳩咗，而依邊太多嘅垃圾，你都知道其實基本上唔可以容許咁多人用依一個嘅 flat 嘅時候，而佢哋嘅渠冇改過啦，係比較窄咧。當佢哋啲廢物啊、垃圾啊衝咗過嚟我哋依邊，而下邊又塞咗嘅情況之下咧，有啲咩嘅污糟水一倒灌咧，我哋就係全撚部都係屌你老肥冚家產嘅首當其衝嘅依一個嘅地方。哇！咁有一次就係直情就係下面啲污水咧就經過我哋嘅依一個嘅廁所，然後咧就喺個 我哋間咗其中一個地方係我係沖涼嘅，因為我就中意打拳啦，亦都去中意跑步啦。咁有時我哋都喺辦公室裏邊，我做完運動啊，或者即係進，亦都喺嗰陣時未變，而家冇人保歐咁嘅身形咧，就喺公司裏邊有個健身嗰啲嘅椅啊、器材啊去舉鐵嘅。咁啊做完咗之後，或者有時夜晚做得夜啊，咁啊想沖完個涼先翻屋企啊，或者係朝頭早翻嚟成身污糟邋遢，或者出完外景，我哋都有地方去沖涼。咁就喺個沖涼嗰個花灑個地台裏邊啲水就咁湧翻出嚟，直情咧就係穿過個廁所流出個大廳，甚至冇浸翻去出邊嘅 lift 嘅依一個嘅單位裏邊，哇！撲街！咁啊，梗係要揾業主搞啦。咁個業主就真係老閪都唔認係佢哋嘅問題，話我哋咧就係抌得污糟嘢落去，就整撚濕佢條渠。嗱，仲好講係你哋整污糟條渠，唔撚幫我哋解決嘅依個問題咧，甚至無咧就屌你老味閪，就將個波射咗落嚟嗰度。啊，我哋咧就係整撚失調佢。咁我哋真係當然好撚敏震啦。咁呢一個就自此咧就種下咗一個對佢哋依一個場咧就有少少好反感嘅依一個地方啦，係嘛？咁啊，當然另外一個咧就好撚大鑊嘅問題咧，啊未講完啊，我哋啲海水倒灌翻，啲屎水倒灌翻轉頭嘅時候，仲要經我哋個地板滲咗落去下邊嘅依一個嘅樓層，而滲咗落去下邊嘅樓層嗰陣時咧，下邊係有一個嘅單位咧，啱啱 exactly 喺下邊咧就係買一啲名貴嘅皮嘅呢啲嘅 sofa，而呢啲嘅屎水咧經我哋嘅地台跌咗落去佢哋嘅下邊嘅天花板，再滲漏咗落去滴到人哋嗰個嘅哇意大利真皮嘅呢一個嘅 designer 嘅 sofa 裏邊咧，滴滴滴滴滴翻到嚟之後，佢哋一地下就一潭水，咁而佢哋个呢一个嘅 sofa 咧，亦都系俾嗰啲嘅屎水啊、污糟水咧 stain 咗有渍啊。咁啊，下边嗰个嘅单位嘅老细就好知情达理啦。咁佢唔使担心啊，我哋有保险啊，都唔关你事啊。咁但系你快啲搞掂咗上面嗰样嘢。后尾要揾人嚟通渠，我记得都系我哋自己揾人去通渠，佢系唔肯负责任何嘅呢一个嘅通渠啊，解决呢一个渠务嘅问题。咁所以即系下边一有渠塞咧，就涌翻上嚟，我就系要第一时间要舐嘢啦。咁所以变咗咧，因为另外嗰边啲污糟嘢就亦都系经嚟，就经过公喉咧，就经我哋单位落去。咁亦都你冇办法知道，究竟系侧边嗰班嘅人令到条渠塞啦，下边条公渠塞啦。而我哋讲真，我哋即系亦都好检点啦，即系我都知道麻捻烦嘅，即系都約束啲手足啊，唔好亂咁倒嘢落去啊！大家要用好啲珍惜啲嘅地方啊。咁其實我哋班友仔都好盡量咧，就愛錫大家呢啲嘅公司裏邊嘅啲地方。咁啊，應該就我相信咧，係經係我哋整塞條渠嘅可行性係唔高，而後尾經啲師傅啊，即係通渠嘅知道咧，後尾係直情要揾個大泵啊！泵泵泵泵泵落去，泵通嗰條渠咧，係搞清楚啊，即係嗰個嘅渠再冇淤塞嘅。咁啊，即係佢話應該唔關我哋事，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嘅費用亦都係要我哋俾啦，業主唔肯俾啦，咁我就開始就老羞成怒啊，咁我就嘿，你唔肯俾，我咪自動喺個呢一個嘅租務裏邊咧，譬如我哋整咗幾千蚊，咁啊喺個租務裏邊咧，就今次就將嗰個嘅錢咧就減咗呢幾千蚊，自動俾佢，咁啊當然又會有交賴啦，喺度嘈冤巴諗弊啦，咁好啦，咁啊亦都到嘞喎，個 lift 嘅問題嘞噃。个 lift 咧，耐唔中咧就屌你老尾就死机吓，耐唔中咧就混 lift，耐唔中咧下边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咧冇 lift 去上去。咁我哋如果要做开放日嘅时候咧就死火嘞噃，因为点解啊？你咁捻多货，下边啲车到咗时候，一阵间残忍大师佢一阵间有啲咩捻嘢凤梨啊，有啲咩生果啊，日本苹果啊，苹果汁啊要运上嚟嘅时候，就要抬上嚟嘞噃。到后尾啊，大甲乾面嚟货嗰时又要抬上嚟啦，真系唔捻得你死。最大镬嘅时候咧，运 lift 咧系基本上无日无之，而到最紧要嘅时候咧，后尾部 lift 咧就证实咗系要个维修嘅情况。维修嘅情况一啲电缆啊，嗰啲嘅钢筋啊，或者嗰啲钢缆啊，就要大维修去换啊，成个 lift 基本上就系打柴嘅，要维修。而嗰啲就系维修嘅 lift 嗰啲嘅公司，其实基本上嗰啲零件亦都唔见有。咁而 end up 嗰个业主咧，就系呢等工业大厦里边嘅大业主，佢要夹最多嘅钱出嚟。 咁保养公即系呢一个嘅管理公司就亦都系取紧个喂唔掂喎，咁太咁样搞法，即系成栋大厦都搞唔捻掂嘅，挨嚟挨去又挨又西，佢卒之至肯揾人咧就系换捻嗰啲钢筋啊，做过晒啲所有嘅嘢。咁但系我系最大镬嘅一次咧，就系成个月里边有29几日咧系冇 lift 嘅，我哋系要全部。啲手足個個都要遊喺地下行緊上去七樓，咁你話啲主持人啊，啲靚女啊，係嘛？節目女主持人啊，個個就真係叫苦連天啊！要請嘉賓嚟，嘉賓就點解夏天嘅時候口都抹撚曬啊嘛？即係見到都行七樓行到上嚟，你知啲人打壞㗎嘛？所以即係你會俾佢激到你就即係爆春袋。好啦，咁啊，啲裏邊嗰啲嘅電線咧，又當然係我係全身，我哋自己要再拉過啦。咁啊，當然裏面嗰啲電線嚇，即係唔夠火數，又要我要改過曬啲嘢去就佢，而令到我哋都知道我有3個錄影室，19几台電腦係嘛，咁撚多部冷氣機，即係希望佢為幫下手改翻啲電纜俾我哋得唔得？咁啊，梗係又唔諗得啦，又係唔撚制。咁佢話我冇遇過你，屌你有咁撚多人嘅喎，我冇遇過你要中咁多部電腦嘅喎，我冇遇過你，屌你老尾閪下，即係要有咁撚多部冷氣喎，大佬啊，我同你租，屌你老尾近呢一個嘅4000几尺，係嘛？有幾部冷氣，有啲乜撚嘢咁過分啊？啲分體式嘅要扯電扯得好撚多啊，仲要開埋電燈，話俾你聽，我做廣告製作要影相要扯電，要有燈光打 lighting 啊，大佬。咁佢話哦，咁你自己要裝修嗰陣時，你自己諗掂佢啦，你自己拉過曬啲線啊，咁樣。哇，血都嘔鳩埋，咁啊，即係當然就即係好同佢冇字都傾唔到計啦。即係佢係最叻嘅就要就追租啦。咁啊，我扣鳩佢啲錢，佢又唔撚認帳啦。咁啊，即係好撚多呢啲唔撚同佢拗撬。咁啊，其實咧，當你同個業主咧有咁多麻煩嘢要拗撬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咧，你同佢嘅合作嘅關係就唔會好。咁亦都個氣場咧，再加埋呢個地方咧，即係又話。個個啲同事嚟到呀，見鬼呀，一間有啲節目主持人又話咩8尺高啊，一間就係感受到有好多舊房客喺度啊，咁個個呢講緊到個場呢就即係喇喳到不得了，咁真係生唔到財，咁而令到我卒之呢就即係蝕錢蝕得好緊要，啲水係咁屌你裏面流失，係咪咁亦都揾唔到啲咩嘅錢，咁而當時K.C. Sir 亦都有同我真係坐低嘅位何源真係要諗計喎，咁點搞呢？你盡量 cut 到呢已經 linear 到不得了，最低限度我都要揾26万一個月嚟浪曬基本嘅呢啲嘅開支，咁有時我就揾得17、18万，因為有啲4、5万，咁即係大概每個月啲4、5万，一年都50、60万嘅啦，唔諗掂，有時直情係仲撚閪，即係最乾旱嘅時候就係8万蚊一個月，我收入我都試過，係嘛？咁隨住啲 YouTube 即係嘅廣告收益越嚟越低。係嘛？咁啊，俾錢嘅人數亦都唔多，係嘛？就算我揾到啊，買一個嘅開放日，咁啊一次、兩次、三次嘅反應就好啫。跟住冇乜新貨嘅時候，揾唔到啲咩新嘅 vendor， 又吸引唔到啲網友去上嚟，係嘛？咁啊，的而且確就真係好難經營。咁啊，亦都揾唔到人嚟再用我哋嘅地方啦。揾唔到啲人再嚟做網台啦。因為點解？當時已經有自己嘅頻道可以去做啊嘛。咁啲人自己去開 channel， 就比我想象中嚇，我哋揾到啲人借助我哋嘅 platform。去錄影嘅機會又少啦，咁我就算我加入啲唔同嘅商會嚇，咁嗰啲友仔俾好多嘅優惠佢哋，佢哋都唔肯啊，即係落廣告啊，唔肯 sponsor 啊，又得驚我哋係嘅背景啊，對政府嘅一啲嘅睇法啊，切濕佢哋嘅 branding 啊，咁呢即係即刻令到揾唔揾到好撚多嘅錢，咁所以到最後咧個導火線點解令我哋搬呢，就係、是、多謝阿啤利哥。如果唔係阿啤利哥肯自立門户係嘛，即係佢走撚咗出去，咁我真係唔需要咁大嘅地方。我哋都唔會嚇密謀嚇，即係咦咁真係要大屋換細屋咯喎，要換一個細啲嘅依一個地方，一闊三大減咗啲無謂嘅開支，減少啲我哋 operator 嘅人手，唔使做咁撚多嘅節目係嘛，咁然後維持翻一個嘅比較係 easy 啲嘅依一個嘅營運嘅平台。咁呢個時期咧就已經去到2018年嘅依一個嘅時期嚟嘅，2018年嘅時期，咁我就決定咧就要諗下計。點樣要離開宜新工業大廈而去到我哋依一個嘅成業街嘅依一個嘅地方？咁啊，所以即係我一個嘅 conclusion 啦，即係如果你同一啲嘅業主咧去傾偈嘅時候咧，我諗你自己都要好租地方嘅時候睇下業主係咪 professional 嘅，睇下業主係咪好撚夠派嘅，睇清楚個場。 有啲咩嘅隱藏嘅問題，了解清楚你嗰個地方係咪好舊，有好多嘅維修啊、lift 掂唔掂當啊，你係咪要有貨上嚟啊，係咪要有貨 lift 有客 lift 啊？而新工業大廈就最大鑊嘅地方就冇客 lift 嘅，得貨 lift 嘅啫。咁客 lift 一打柴咧，咁你其實就冇 lift 噶啦，咁啊要行樓梯。咁啊管理嗰啲人好唔好啦，係嘛？即係會咩閒雜人等都會放入嚟啦，有冇地方泊位啦？嚇，其實你嗰個易唔易揾咧？location 方唔方便啦？係嘛？其實最緊要嘅業主夠唔夠開通，係咪一啲嘅開明啲？大家佢俾個地方你做生意，你喺個地方裏邊咧，你可以揾到錢，佢自有收入，而並唔係咧揾一個業主咧，哇當撚咗佢，屌你咩太上皇！你就係我嘅奴隸，你個月就有科水，你做唔撚到生意就關人鳩事四個大字。我希施捨你，俾個地方你做生意，你就屌你老母要感恩啊！即係你就要有威有勢啊！即係當我神咁樣樣拜。而我話俾你聽，我當時一個業主咧，的而且確咧係依一種嘅 mentality，仲要任何事都唔關佢事，係嘛？爛啲咩嘢佢唔會幫你整，整爛咗嘅嘢或者有出現嘅問題係你嘅問題。咁啊，所以咧，對付呢一個嘅業主咧，我係真係到後尾卒之後都諗咗個方法，離開之餘，我自己覺得咧，亦都係好心安理得，冇對呢一個嘅業主唔住，但係我自己就抱緊咗我口裏邊一套烏氣。咁啊，究竟係呢一個方法會係點咧？咁啊，喺稍後嘅集數裏邊嘅呢一個嘅十元血淚史啊，我至分享俾你睇。當時我哋離開呢一個嘅骏业街怡心工业大厦7楼 A 嘅时候咧，顺利离开，吓，即系自从阿啤哥话挂单啦，自己开台啦，我哋吓要离开嘅时候，但系我嗰阵时咧都争紧个业主2个月租嘅，点样可以全身而去，而开咗我哋呢一个嘅新基地？当时我叫呢一个嘅行动叫做敦强邓寇克大行动，适当嘅时候，再同大家去分享。呢一個嘅驚險有趣，亦都係有賴所有嘅手足咧一眾嘅全力嘅呢一個嘅支持，順風順水，我哋只可以大屋搬緊到細屋，然後咧就逃離咗呢一個嘅邪惡嘅業主嘅呢一個嘅魔掌。咁啊，自己同大家分享，多謝大家支持 MHK 嘅10周年紀念特輯《舌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再個禮拜，志健同大家見面，再分享我過往温呢一個嘅 MHK TV 嘅網台嘅呢一個嘅點滴嘅經驗。拜拜。嗱，我哋樓上8樓前座咧，應該咧就係換窗啦，咁咧就搭咗竹棚。搭咗竹棚咧，佢就冇綁到依帆布啊，或者係啲膠板啊，咁變咗佢好多嘅工程嘅嘢就跌撚曬啲污糟邋遢嘢落嚟啦。大家睇下，OK， 咁啊，依個會同下面管理處投訴噶啦，依個第一樣嘢。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要小心啲門窗啦，因為佢又冇貼紙話俾我聽，樓上做呢個裝修，咁我哋啲門窗咧，我哋一後門咧，其實就幾危險嘅。咁同埋我哋前邊嘅露台呢個出入口呢度咧，我一定要鎖翻曬啲門窗，同埋最好揾嘢頂一頂個入口位。如果唔係咧，即係啲友仔咧就好容易就喺呢度咧，其實爬落嚟咧就爆格，咁就撲街啦。咁另外個問題就係呢度咧，佢因為而家我影定曬所有嘢咧，就我好擔心佢因有啲咩嘢佢唔做足好防護措施咧，因啲嘢跌落嚟咧揼爛我啲散熱器啊，咁就埋鳩飯。或者啱啱阿土豪喺對窗一出嚟就同我當頭中正。咁就賴嘢啦嚇，嗰陣時有法庭見，咁啊一定要同管理處投訴嘅。 阿俊定轉面望到個兒先，一望到個兒咧，眼神交流咁就向前。好，阿俊定翻去左手邊。好啦，camera rolling， 3、2、1，望過嚟，笑。個兒上，拜，攬住佢，阿俊隻手。 係啊，好得牽強喎， 笑得太牽強嚟一個。